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四十集。有人质疑道：“ 这怎么可能？住持怎么会和夏侯佩一块生孩子？这么多年来，他又为何对夏侯佩不闻不问啊？” 段叔叹道：“ 住持不会，但夏侯佩会。十几年前，住持长得还挺俊的。” 此话一出，诸刺客的表情都微妙复杂起来，这无疑是住持隐瞒多年的耻辱和秘辛，所有人都不敢搭话。 我看住持压根没想要认这小子吧。 罗杰把玩着手里的匕首嘲讽道：“ 大家可别忘了，夏侯恋还有个双胞胎哥哥，名叫池燕，刚生下来就被住持带走了。我听说这些年来，住持将他安置在黑面佛顶，悉心教导，如今切蓝刀法早已学得滚瓜烂熟了。既然两个都是住持的亲儿子，怎么对这个不闻不问，对那个却倾囊相授呢？” 有人道：“ 莫非住持和伽罗罗早就商量好了，各领一个，谁也不碍着谁？” 哥哥，夏侯恋很是惊讶，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哥哥。抬起头想问秋叶，却见他神色凝重，便生生憋住了口。罗茄道：“ 既然住持根本没打算要这个孩子，料想我们料理一番，他也不会在意。” 诸刺客纷纷点头。夏侯佩平日行事乖张，我行我素，切蓝里头的刺客要么和他有过过节，要么看他不顺眼。如今逮到一个收拾他儿子的好机会，人人都不想放过。有人又问道：“ 可万一夏侯佩回来……” 罗茄冷道：“ 我不是说过吗？那个女人当早就死在……” 话音未落，一把长刀划破森冷的夜色，直落向罗茄的头顶。罗茄迅速抽出腰间利刃，将长刀劈回来路。长刀在半空中打着旋，落入一只修长的手中。众人回过身，修长如鹤的身影从黑暗里走出，蔷薇一般明艳的脸颊露在月光之下，红唇似火，眉角锋利如刀，明明是布满杀气的脸，却美得惊心动魄。他嘴角浮起一抹挑衅至极的微笑，道：“ 是谁说老娘死在西域了？” 夏侯恋眼睛一亮，高声道：“ 娘！” 众人见到夏侯佩，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他在西域消失了三个月之久，竟然活着回来了，这就意味着大转轮王死在了他手下。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夏侯佩腰侧的蛇皮袋子，那袋子圆圆鼓鼓，袋底一片血污，毫无疑问，那里面装了大转轮王的人头。连杀茄兰三个刺客的大转轮王，最终仍是死在了夏侯佩的手下。此等刀术，茄兰之中除了住持绝无敌手。罗茄眼中露出畏惧，不动声色地后退了几步。“ 哎呀，真不凑巧，我既没断胳膊也没断腿，全虚全影囫囵个回来了，没有随了您日思夜想的心愿，真是抱歉万分呐。” 夏侯佩把夏侯恋拎到身边，嘴角浮起险恶又嘲讽的笑意。他的笑容从来不怀好意，让人看得生畏。罗茄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胆怯，冷声道：“ 夏侯佩，你儿子私放了谢府的小姐，就算你位列八部第一，也休想蒙混过关。 缩在后面的老人家咳了声， 是小少爷。 夏侯佩耸耸肩道， 你以为老娘跟你一样缩头乌龟啊？喂，那个秋什么叶，前蓝的规矩什么来着？ 秋叶道， 按规矩夏侯炼当处以极刑，不过料想住持会网开一面的。 夏侯佩低头看夏侯炼道， 儿子，你既然把人家给放了，就应该想好了吧。 夏侯炼点头道， 想好了。 怎么样，你是乖乖受罚呢，还是拼死反抗？你选第一个，我就带你回山上，你选第二个，我就把这儿的人都杀了，咱娘俩亡命天涯去。 饶是夏侯炼也被夏侯佩的豪气干云吓呆了，他知道自己的娘亲厉害，可没有想到他厉害到这个地步，竟然可以以一人之力诛杀20个伽蓝一等一的刺客。众人闻言立刻炸开了锅，纷纷指着夏侯佩骂道， 夏侯佩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，先不说你能不能杀了我们，但是你身上的七月半就能够要了你的命。 夏侯佩笑道， 能快活多久是多久，管那么多做什么，怎么样儿子？ 夏侯炼狐疑道， 您真能打过他吗？ 当然不能，可是不是咱们小炼长大了吗，有心上人了。叫什么名来着？啊，谢金兰，长得怎么样？比之柳七何如？ 夏侯炼窘迫的满脸通红道：“ 娘，您别瞎说。” 说罢，却又不由自主的想到，谢金兰哪是柳七那等庸脂俗粉能比的？ 行。听着儿子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但是你自己做下的选择就要承担选择的后果，总之怎么选由你定，你娘我舍命陪君子，奉陪到底。 夏侯佩拥着夏侯炼，眼里的杀意消散得无影无踪，露出星辰般的灿烂眸光，原先的忐忑消失殆尽，夏侯炼莫名有了与一切抗衡的勇气，他抹了把脸上的灰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所有人都退后了一步，手中刀轻轻推出了刀鞘。当刺客不是一年两年了，大家都知道夏侯佩是个怎么样的疯子，他刺杀向来独来独往，没有接应也没有救援，刚入行的刺客都钦佩他的胆量和勇猛，说他定然抱着必胜的决心，但只要稍微了解他的人就知道，他的决心不是必胜，而是必死。只要是个人，都会吝惜自己的性命，可夏侯佩却能不惧生死。在他眼里，猎物的命贱如蝼蚁，他自己的命也轻若鸿毛。正因如此，他才能成为伽蓝最锋利的刀刃。所有人都相信，只要夏侯炼说他选择亡命天涯，夏侯佩定然会抽出那柄名动天下的横波。虽然他不可能杀死所有刺客，但凭他的刀术，一定会有人见不到明日的太阳。疯子，所有人都在心中怒骂，这个疯子。夏侯炼出声了， 我认罚。娘，带我回山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